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鲍伟聪。 靓煲王，他哋的火锅生料稳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的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關於台灣嘅問題咧，咁啊，多梗係多嘢講啦，係嘛？咁啊，因為其實講真，即係頭先未講完嗰樣嘢，就係其實係習近平個誤判，即係所引起嘅。就當然係，即係其實你見到而家就係話，我覺得佢收四大佬嗰度收到風，所以佢同時間佢都係即係順便咧踩多腳嘅，其實係即係諗住咁樣可以輕取你台灣啦。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就好差。咁因為其實本身你確實你自己 sell 嗰樣嘢，你 sell 呢個一國兩制嘅遠景係仲衰過以前啊嘛。如果你記得即係江澤民同埋呢一個胡錦濤嘅時代，甚至乎遠到去呢個鄧小平嘅時代，其實嗰陣時好強調一樣嘢：你哋嘅高度自治咧係高度冇人有嘅。所謂高度冇人有嘅意思就係起碼你可以保留你嘅軍隊啦，係咪？咁香港 我以為你講緊高過鄧小平添， 好似鄧小平咁高啊嘛，係咪？呢咁嘅難劇，唔係即係佢咁樣講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今年係連呢樣嘢都冇啊，係嘛？即係你而家你仲有啲咩吸引力咧？ 唔係嗰個都係一個政治姿態嚟嘅，即係對習近平講你從佢嘅角度思考，第一40周年，我要重申一次主權嘅問題，正如。嗰陣時候有啲人講國際化一樣啊，即當然不可即係咁樣簡單嘅比喻咧，就係話你一定要不斷 claim 嗰個 sovereignty 咧，嗰個地方先係你嘅咁樣。Otherwise 咧就好似即係我哋啲地咁樣啊，普通法嗰啲地啊，嚇如果係官地一路都冇插個牌喺度啊咁樣咧，跟住俾人霸霸下咧，就係可以呢個逆權侵佔噶嘛。同樣道理，佢嘅諗法我估其中一樣係咁。第二咧就係即係趁你個勢喺呢個九合一選舉咧。就輸到趴街嘅時候咧，我梗係 claim 就係話，喂，你係不受歡迎啊嚇！你呢個咁樣嘅路線，喂，其實相對嚟講喺民進黨裏邊，蔡英文都已經唔係心綠噶啦，佢一路都唔係好似貧水扁咁，係不斷抱屋老共噶嘛。 嗯，相對 你諗下，相對喺嗰八年嘅阿扁嘅即系重统嘅管治里边，佢系不断揾位去抱屋老共噶嘛，所以我哋估计就系点解佢一单嘢会爆出嚟，除咗因为瑞士即系银行，因为金融海啸之外，其中一样嘢就系美国佬喐佢噶嘛。民进党嘅人内部都系咁讲嘅，就系因为佢系得罪咗美国人啊嘛， 唔听话啊嘛， 佢完全唔听话啊嘛。因为佢好笑，有一次嗱，呢个系活生生嘅例子啦，我哋啲同事话俾我听嘅。佢话美国佬走去揾佢，我唔记得系咩级别嘅人啦，都唔重要啦。咁系领事啊，定系还是系国务院嗰啲人？喂，佢话大佬，你啲人唔好讲嘢，讲嘢反反复复得唔得啊？喂，一时你又三不一没有，一时你又搞呢、這个即系巡游外交，一间又喺度即系挑战老共讲，即系一边一个。 系 陈水扁话系咩？唔系啊，跟住美国佬就系摆搭快佬喺前边咁样。 系啊，我知道听过呢、這个。 你睇啦，你整噏个咩啦？ 系， 即系人有做 research 噶，即系唔系乱噏噶，大佬。咁所以个关键系在于，喂，蔡英文又真系唔系确实系好抱屋得老共好紧要咗，而系问题就系借你民进党上咗台之后，系不断咧系即系施加压力。 系， 即系等你台湾人。即系回心转意，而佢又唔系用软攻，而用硬攻。 嗱，其实咧，即系习近平之所以 急呢？第一，即係當然佢見到即係呢個蔡英文係死狗啦，係咪？第二就係佢見到而家係美國佬方面咧好積極啊嘛，係對台灣嘅政策。 同意。 因為其實佢第一，佢就其實佢首先佢立咗呢個台灣旅行法先啦。咁之後其實近呢幾個月佢又立埋呢一個即係簽埋紙啦，就係、是、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咁就其實係鼓勵啦，即、就、係、是、其實呢一個台灣同埋美國咧嘅高層嘅官員咧就互訪，同埋咧就鼓勵你多啲買呢、這、一個即係武器咁樣。 因为呢样嘢， 咁其实唔净止啊，即系 国旗嘅。 因为你而家你见到两院咧，咁其实都系即系针对咗中国，其实已经系一个共识啦。咁其实你众议院咧，那个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嗰、那个叫有叫约霍啊，咁佢就话台湾其实咧系一个主权国家嚟噶啦，大佬，佢已经系一个主权国家嘅形式存在咗好耐啦。佢喂，而你中共你根本上你系未统治过台湾啊嘛，佢话台湾系一个国家。應該擁抱亦都承認呢個事實。而家美國、中國、世界同埋其他國家應該係去到公平對待台灣嘅時候啦。當而家呢啲咁樣嘅國會議員越嚟越多人係支持呢一種咁嘅論調嘅時候，你諗下玩時間長落去嘅話，其實習近平就係坐視台灣就冇咗啦嘛。呢、這個肯定嘅，呢、這個係 我諗，即係台灣人回應咧，即係好容易嘅啫、啊。即係除咗蔡英文嗰個講法就係話你唔使同我傾九二共識啦。系嘥氣噶啦 ，OK？ 你嘅所謂嘅九二共識就係叫我玩一國兩制啊嘛。喂，老實講，台灣有唔少嘅政黨啊，過去嘅選舉裏面咧就係、是、擁抱一國兩制。你睇佢得有幾多個 percent 嘅選票啊？你唔好話嗰啲人即係、就是、個人嘅條件得唔得啦？淨係呢一個嘅政見有幾多個 percent 嘅選票？嗱、如果我係蔡英文嘅話咧，我會諗條條係點咧？下一次大選嘅時候咧，咪捆綁一國兩制 啊！ 我同你捆绑一国两制去大选啊， 即系当另类公投嘛，或者咁讲。 我自己民进党好啊，你老共咁讲嘛，一国两制好啊，我咪提呢一个咯。 其实如果下次你公投一国两制，佢都样衰啦。其实我就公投，我哋全台湾人一齐公投，支唔支持一国两制？接唔接受一国两制？ 如果我亦都冇需要去抱屋老共，就话台湾人嘅前途究竟系咪即系喺呢个有几个选项吓，维、持现状，即系一国两制或者系台独。我唔需要，我净系投你嗰个一国两制，我净系投你个九二共识。你全息系九二共识啊嘛。喂，话明系一中国表，几时有话个表系其中一个系一国两制嘅选项嚟噶？喂，今日我睇 BBC 嗰个新闻报道，佢讲得最好，佢话咧佢求其访问一个入去投票嘅友，嗰条友咧应该系投蓝营嘅。佢话我既唔赞成咧，就系急毒，亦都唔赞成咧系急毒。即系话台湾人到今时今日为止咧，占大多数，我谂应该都最少有七八成嘅。都應該係維持現狀。你扣除嗰四五個 percent 係要求急統嗰啲之外，再扣除民進黨嘅深綠嘅支持者廿零個 percent， 咁咪六七成咯。都係諗住維持現狀嘅啫。咁最後咧 ，BBC 嗰個嘅結論就係點講咧？佢話咧，其實咧對台灣人嚟講 ，peace and prosperity， 即係和平與呢個繁榮咧，先至係佢最主要嘅考慮嘅因素。佢今次點解會係揀咗部分？我諗有十零廿個 percent 嘅人，基於頭先我講嗰啲咩農業政策啊、軍公教啊，甚至乎有啲係同志議題啊嗰啲之外咧，係轉投咗呢個藍營，就唔見咗差唔多接近二百萬嘅選票。其實佢話計得到出嚟，係計得到出嚟嘅條數，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點解嗰個長老會嗰條友，即係四大佬之一啊？长老会其实即系基督教啊嘛，佢就是反同志议题啫嘛，系咪？人哋个高等法院判咗噶啦，其实蔡英文系唔够狠心咋，快快脆脆立咗法去算啦。因为好多嘅即系深绿或者系改革嘅支持者咧，有一样嘢好清楚嘅，佢就系讲又话：喂，你系唔够决心，你喺度浮浮下咁样啊，又惊得失呢边，又得失嗰边。所以你唔敢硬推呢一個嘅即係同志嘅立法，你唔敢硬搞呢一個嘅十八趴，你反而你係走去硬搞嗰個咩一休一例嗰啲咁樣，你咪得罪曬嗰啲人咯，全部。 其實佢好似阿邊個嘅，佢好似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嘅，即係法國總統阿馬克龍，佢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改革新設係嘛，即係而馬克龍佢就係因為佢要推動呢個綠色能源。 上次我哋漏咗本来话讲呢个议题嘅。但其实呢有啲人係已经係分析过麦克龙嗰个呢，因为佢完全因为佢係做 iBank 出身嘅嘛。即係投资银行嗰啲有。佢就话呢佢嘅改革呢其实係为咗即係令到创造更加多就业机会嘅方法係在于呢係减低呢一个有钱人嘅税务负担。加强返嗰啲中产嗰个。佢嗰个时候係燃油税嘅问题咋嘛。係咪燃油税基本上呢喂住低巴黎嗰啲有钱㗎係嘛。如果係 suburban 嗰啲地方嗰啲就要揸车㗎啦。咁所以嗰啲有先喐咗啫嘛，佢有少少唔同嘅，同當然你話係從右嗰個角度係差唔多。 嗰、那個改革咯，即係其實佢即係唔係我覺得似嗰樣嘢就係改革之不近人情，即係其實嗰個方法其實係推得太急啊，即係 同埋你幾單一齊冒出嚟啊嘛。所以老共有好多時你就係、是、即係你使唔使咁操之過急啊？台灣人今次嘅九合一選舉刮呢一個嘅六零一八，其實。是建基于他那几样东西嘛。你判错了就正啊大佬。你继续这样去抱屋他们。咦那今次就有机会学你话斋。民进党有翻身喎。我觉得有翻身喎。 咪就是犯了以前江泽民所犯的错误咯。 喂你将他变成日后的选举是变成统独议题呢一定是对绿营是有仇的嘛。正如我们香港的选举你变成是反共和不反共的问题咪对我哋有数咯。是咪你一讲政策我哋一定弯㗎。我哋一讲即係愿景我一定死㗎因为我执唔到政 喎。所以林鄭咪同你讲政策咯。永远同你讲政策 咪但你又諗返转头点解習近平特登揀台湾嚟讲係因为佢需要一个外交性嚟话俾人即係大陆内部嘅人听喂佢係而家仲有用㗎嘛。咁但係。 从另一个角度反面嚟讲呢就係、是、话你个政权係不稳囉。咁所以你先要不断创造呢啲嘅议题出嚟。例如針對台灣啊，針對美國啊，係即係搞泛民族主義咯，所謂嘅乜嘢都玩民族主義咯，人哋侵犯我嘅主權啊，所以我哋而家要反擊啊，我哋要同仇敵忾啊咁樣咯。喂，呢個係屢試不爽嘅、啊，你搞唔掂內政，你要搞外交噶啦，大佬、全世界嘅政府都係。 係啊，同埋你見到佢而家咧，即係蔡英文咧，其實當然咧，佢借呢個機會咧，佢翻身咧，當然其實佢諗咗好耐，其實。佢借兩岸議題翻身咧，佢係做好咗準備。你佢由佢自己本身喺個新年賀詞嗰度已經啦，係同你講咗嘛， 鋪定路 四個必須，三個防禦網啊嘛。咁防護網仲即係佢仲要係針對啦，你嗰啲即係佢六都市長，尤其係即係你見到即係佢係呢一個柯 P 啦，同埋即係韓國 兩岸一家親， 你講兩岸一家親啊嘛， 口耳共識。 咁佢嗰陣時佢已經同你講啦，喂。如果啊，我哋连啊，即系嗰个系即系我哋连嗰啲即系卫生议题都冇得倾嘅时候，陀内两岸一家亲啊，呢啲说话咪就系讲俾阿柯 P 听嘅咯，系嘛？咁、你所谓三道防护网咧，其实佢其中一道防护网咧就系、是、其实系即系当然系防大陆啦，系嘛？即系佢亦都系即系同你讲咗佢即系要过度，即系佢亦都系讲咗费事，即系唔好过度咧，即系呢一个依靠大陆啦，系嘛？咁佢主要意思就系话民生安全防护网、资讯安全防护网同埋两岸互动民主防护网。咁嗰、那个即系佢嗰个佢当然佢关注嗰样嘢就系两岸互动民主防护网。其实佢即系嘅意思大概就系佢系限制，喂大佬，你两地嗰啲交流咧，你嗰啲市长咧，喂你唔好自把自为喎，大佬，即系你攞咗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即系你即系如果因为你嗰个经济问题咧，你牺牲咗呢一个台湾个主权咧，呢、這个系唔要得喎。 咪针对韩国瑜咯， 呢、這个咪就系针对韩国瑜同埋柯 P。柯 P 都系，即系喺佢嘅心目中，佢戴佢唔顺眼噶啦。 系啊，但系问题韩国瑜好少好多嘛、个玩法，揾白冰冰。 系啊，但系你而家见到韩国瑜都唔敢放肆嘅。嗱，佢虽然佢就系话，要发财啊，系嘛，即系要将资金引入来啊，系嘛，人流带进来啊，呢啲乜嘢？ 不过唔系，佢鼓励人炒高雄楼噶，鼓励大陆人炒高雄楼啊，讲紧。 咁即系。 但系你而家你去到今时今日，佢都唔敢 buy 呢个习近平嘅，即系呢一个一国两制噶嘛。佢咪最多同你讲嗱，佢话两个不要低估啊嘛。第一个不要低估就系、是、咧，即系对岸咧，佢要统一台湾嘅决心。第二个低估，第二个不要低估就系唔好低估台湾人民，即、就、系、是、追求呢个自由同埋民主嗰个意志咁样样。 有少 contradictory 喎。 唉，咁就 口号嘅嘢 呢啲嘢咧，佢就当然系两边咧都 噏嗰啲嘢咧，你即系听下啦吓。 面面讨好咯，即系四方饭咯。 即系咩圣爱摩天轮嗰啲咧？虽然我哋加上去嘅咩迪士尼啊，即系学香港咁整个跑马嗰啲咁嘅嘢，即系你听下算啦，即系唔好同佢咁 serious 啦， 系。系啊，咁啊，所以就嗱，即系你而家见到就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啦。而家咧就即係點解會誤判你？首先你而家你習近平就冇咗個道德高地啦。而佢今日咧佢開軍委會嘅時候咧，咁佢今日突然開軍委會啦，咁佢就係、是、開咗呢個中央軍委軍事工作會議，佢就話突然間話咩嘛，要強化呢個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打仗意識，咁啊做好咧軍事鬥爭嘅準備。咁你其實你。咁多意識咧，最流嗰樣嘢就係打仗意識。你做得軍人，你點會冇打仗意識嘅白痴？即係呢啲係咪隨富放屁啊，大佬啊！即係你唔係即係話俾人聽，喂，你唔好以為中共解放軍係唔打得㗎，我哋真係打得㗎。 唔係呢一樣嘢，其實佢講咁多樣嘢都係要對內嘅。你諗翻轉頭，你幾個月嗰啲鷹派亂咁講嘢係咪先？ 夾鳩佢啊嘛， 唔係咯？ 咁啊係，即係如果從佢嘅角度嚟講，從佢嘅角度也即係冇判斷啱定錯。咁你对台湾人硬，梗系好过对美国佬硬啦，系嘛？ 所以咧就嗱，佢有啲人 喂美国佬唔敢 at 你噶、嗯，喂佢当日签咗呢个即系中美联合公布吓，同你建交嘅时候，佢承认即系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嚟噶嘛？ 嗯， 佢唔敢喺呢个问题上面嘈噶噃。不过即系台湾人，你计算嗰一样嘢就系、是、话你死都唔信佢，真系有呢个所谓嘅打仗意识就系、是。喂，你觉得如果你习近平真系为咗救自己嘅内政嘅问题走去喐台湾嘅话，你觉得美国佬唔会介入？ 嗯， 嗱，你赌啊， 梗系啦，呢、這个 我当 50-50， 即系50-50机会。嗱，我唔知道你点样 provoke 到老共，即系要喐你台湾。即係你講乜嘢係會，即係你話好，我哋宣布獨立啦。我哋要求公投，即係台灣前途問題，咁可能抱屋到佢。但係老共究竟計算，即係呢個美軍究竟會唔會介入嗰個戰場咧？係50-50嘅啫噃。 係 完全係計算係50-50嘅啫噃。咁你50-50你搏唔搏咧？嗱，當然你話如果美國佬唔出手， 嗯， 台灣就幾日就玩完㗎啦。 係。 系嘛？不出一个星期， 唔系啊！而家已经玩紧啦，生化战啊嘛，金门嗰度飘珠， 其实系噶，唔系金门嗰度好似话，即系啱啱好似话有，其实我见到新头壳，佢就话原来咧嗰只唔系猪嚟，系狗嚟，其实系 咁过瘾啊！ 新头壳又系绿营噶咯，已经系大佬。 咁但系咧就而家你系咪真系会打咧？咁当然，其实你见到习近平佢系照顾党意多过民意，两样嘢嚟嘅。因为你见到如果民意嚟讲咧，其实。其实民意其实都开始有少少咧微妙嘅转变，你唔系话即系其实真系你大个嗱有一个学者真系其实好有型嘅，就系呢一个北大嘅一个学者咧，就系、是、叫做系呢个叫梁云祥啊，唔系梁锦祥啊，咁佢就喂对住有线讲，佢就话啦，唉，你即系老共要统一，知唔知个问题喺边咧？你知唔知错喺边咧？系错喺你自身啊嘛！如果你中国嗰制系有吸引力嘅话，喂。点会唔想统一啊？ 我今日都睇到呢段报道， 系啊， 呢个内地嘅学者讲啊嘛， 系啊，北大啊嘛呢个系， 佢俾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咧，咩叫 soft power？ 系呢个系， 呢个系 硬实力不如美国，软实力不如台湾。 金乃迪学院其中一个教授一时唔记得叫咩名，就佢喺2004年咧就寫咗一個一本書就叫 soft power。今日我就特登去即係睇過咧呢個 soft power， 原來咧即係世界有排名嘅 soft power。佢根據幾個主要嘅指標，其中一樣包括 education 啊，即係教育啦，科技啊，你個政府啊，成嗰啲嘢，有六樣嘅指標。 咁原來你世界排名第一係邊個呢、有幾個調查，當然有幾個調查機構去做，根據佢呢個指標嚟做嘅 soft power。佢話點解需要 soft power？ 我先定義咗呢樣嘢。佢就話咧，我哋係透過咧呢個所謂嘅軟實力咧，去影響其他人嘅、即係啲人係心悦誠服地咧，係聽你講，或者透過你嘅外交手段。如果唔係我唔係靠咩咧？我唔係就係靠錢同埋我的軍事嚟噶啦。咁、四個調查裏邊咧。美國佬咧就有兩個排第一嘅，有一個咧就排第四嘅。咁佢由第二達到到第四嘅，因為 Donald Trump 當咗權之後，因為一六年開始咧就係由第二已經開始跌落去嘅、就係因為佢要America First 啊嘛，即係搞啲新移民啊，或者係即係建立喺外交上面同周邊嘅國家有好多緊張嘅關係，咁、所以佢跌咗少少個排名咁。我就喺度諗緊呢個問題，我話喂。其實而家喺你當係嗰個學者，佢好似八九十年代已經提出呢一個觀點嘅，咁就用幾一個指標去衡量呢個地方。你知中國係排第幾？喺個排名裏邊，佢只係擺三十個國家喺度啫。你估啊，大概幾多度咧？中國嘅軟實力， 軟 實力即係能夠係影，唔需要靠軍事，唔需要靠錢，係咪？你可以影響到人嘅， 係咪同你嗰個 passport 嘅便利程度嗰個排名一樣？ 哇、哦！咁啊，三十開外噶啦，六啊幾 唔係喎，佢有三十之內喎， 係咪三十之內㗎？ 廿七 咁大鑊啊！ 個分數大概五啊幾，第一咧，其中就係英國有份，係就八啊幾分， 哦，八十幾分， 靠 八啊幾分咧，即係如果我哋嘅考試咧，八啊幾就已經攞 A 㗎啦，五啊分咧應該都係攞 D 㗎啦，即係用我哋啲 GPA 嚟計，仆街。係。咁你幾大鑊？佢當中其實佢有評論㗎，我睇過嗰段嘢啊。嗰、那個 report 我一陣 send 俾你，因為你網上打 soft power 咧，即刻個叫個 Portland Institute 咧就已經有出噶啦。佢就話咧，其實原本喺文化上咧，即係中國係 OK 嘅，因為 culturally 咧，因為我哋係話曬呢個幾千年啊嘛，大哥，係嘛好多鬼佬係中意中國噶嘛，又山水甲天下，哇！我哋又筷子文化，我哋又乜乜春春啊嗰啲嘅，其實我哋本來係 sell 得噶，仆街。即係我哋自己唔中意啫，但係好多鬼佬。好仰慕噶嘛？ 唔係啊，而家變曬係韓國發明噶咯， 即係大鑊啊！日本嗰啲都好高噶、 啊， 韓國嗰啲好高嘅，即係頭嗰幾個你都估到啊！你講啊，俾你噏啊，你實噏到啊！咩加拿大啊、英國啊、瑞典啊、日本、韓國嗰啲都高分噶。我打如果個三十個名單裏邊，我哋排第廿七啊，屌都係考第尾，屌留班撲街，我哋要即係如果中國啊，我睇完覺得喂。要重新研究一下呢個 soft power。 你咁講，香港三十開外嘅咯噃， 香港冇份喎、 啊，咪話咯， 因為我唔係一個國家嘛。 係佢唔當你，唔係其實唔係。如果你講即係 香港應該唔差嘅。如果你同頭先我噏嗰幾個指標咧， 如果九十年代香港好， 因為我哋冇外交，所以我哋唔會入落去嗰個名單裏邊嘅，因為佢其中一個係講 diplomacy 啊嘛，個 technology 啊、education 啊、culture 啊， 即 係 你 government institute 啊嗰啲嘢啊嘛。 你嗰份唔關你事啦，咁樣樣就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即係因為嗱。習近平佢好有憂患意識，佢所以先咁樣做。第一就是、其實咧， 習近平自己都噏過 soft power， 你知唔 知啊？ 唉，佢真係抄人嗰個推 乜撚嘢都噏過，即係佢噏咧，佢 中國夢 佢噏就好大嘅，即係佢噏咧乜都得嘅，佢噏咧噏到好似自己係中國嘅即係一個 superhero 咁樣樣嘅。 你唔知英文咧個包仔係點樣譯佢？我睇完之後咧，我都打咗低嘅，屌叫咩咧 ？Socialist cultural super power。就係講緊 soft power 呢樣嘢啊！我今日睇噶， 講大佬 係啊， 中國社會主義。 我唔記得係睇邊一段，因為你知道我一 Google 咧就成扎呢啲咁嘅嘢出噶啦嘛，即係有啲即係 BBC 又好咩 F 乜你不如以後咁樣啦，你搞個環節咧叫土八一分鐘咧，將你自己啲網上文摘咧睇到啲乜嘢，然之後你講俾人聽啦，自己錄音佢啦。 其實你而家 Google 已經好勁啦， 梗係啦，咁但係要人聲演啊嘛，大佬啊，你又咁。 喂，通常你擺前邊嗰啲咧都係即係多人睇啊，同埋有少少公信。 係啊係啊， 同埋我而家點咧？因為我訂咗呢個。嘅大英百科全书嘅网上版 你又转咗啊！你之前睇呢个咩嘅 Economist 嘅喎， 唔系啊！我而家越订越多啊！屌我而家发觉每个月都唔搞几千蚊， 几千蚊。 我一加咗个 extension 之后咧，右手边咧，如果佢有嗰个 keywords 咧，就会弹呢个大英百科全。咁大英百科全书又稳阵过维基百科全书嘛，大佬。 我发觉呢啲有得 BT 嘅，其实系， 但系 soft power 冇噃。soft power 呢两即系呢个最新嘅外交概念。竟然冇喺大英百科全書裏面出現， 竟然有 at oil 喎，但 係係 嘛 ？at oil 係有， 唔係嗰個係牛頓字典， 牛頓字典咧，大佬唔係大英百科全書啊嘛。 喂，咁啊，喂 ，at oil 都有香港嘅文，即係嗰個咩 soft power 都唔睇少啊。 唔係，所以我諗即係現代嘅國際關係裏邊，我嘅今日嘅總結就係咧，你冇呢一個 soft power 咧，即係軟實力嘅話咧，其實你不能夠去稱霸全球。 咪所以習近平話搞大外宣咯，佢大外宣啊，即係你見到咧 Times Square 啊，同埋好多嗰啲即係即係嗰啲商業中心啊，佢啲大外牆嗰啲，成日佢自己播佢自己啲嘢噶。 唔係好多年已經係咁樣噶啦，你去到中亞咁樣， 孔子學院咪就係咯，係 啊，有個孔子學院仲有 Mini Show 添㗎，真係。 咁但係問題就係之後， 大鑊在於咩咧？我睇其中一個嗰個 report 咧就係咁講。佢話中國咧 cultural 嚟咧 OK 嘅咧，佢竟然話咧嗱，所以嗰份嘢我係有打少少折扣嘅。你啱啱醒起我呢樣嘢，就係講孔子學院。佢話佢喺好多個地方咧，即係由唔知二千年代開始咧搞呢個孔子學院啊嘛，就透過呢個語言啊同埋嗰個文化咩，因為你經濟開始起飛，好多人真係走去學普通話噶嘛，大佬係嘛？佢走嚟即係搞滲透咧，當然喺我哋嘅角度就係、是、佢竟然係攞呢樣嘢嚟做指標，亦都攞咧。就好多嘅非洲國家，就係、是、咧搞啲孔子學院。 唔係，但 係 佢俾人 跟住你又幫佢咧，係搞嗰啲 infrastructure， 即係所謂基建工程。 佢好多唔係，佢係附屬喺嗰啲大學入邊嘅。 咁佢嗰個 survey 係點做嘅咧？即係頭先我哋講 soft power 嗰個咧，就真係去訪問全世界成萬幾人。 嗯， 喺就唔同嘅議題裏邊，包括你中唔中意佢啲嘢食啊，或者你一諗會唔會去嗰個地方旅行啊？你會唔會去嗰度讀書啊？成嗰啲咁嘅嘢。咁所以 education 美國家排第一啦，大佬、但中國都唔係太差喎，排第九喎，屌！但係咧，佢一講孔子學院咧，我即刻打折扣啦，即係我對你嗰個 survey 啊。 哦，即係你就對佢嗰個公信力打折扣。 係因為佢集中係講緊非洲國家啊，大佬。 OK。 所以值得睇下嘅呢、這個即係soft power。 唔係，咁你邊個肯殺幣就邊個著數㗎啦？喺第三世界國家，咁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嚟。 亦都可以反映就係咧。中國的所謂軟實力，其實佢冇啦，肯定我哋嘅判斷裏邊，大部分就係嗰啲非洲咯，第三世界發展。 你錯啦，香港係有嘅，你諗下個個都已經用緊呢啲咁嘅。 但係 50-50 啫喎。 係啊， 佢就算訪問西方國家咧，佢其中一個 poll 嘅 result 咧係40几对40几嘅啫喎。42嘅人對即係中國 OK， 40就唔滿意佢嘅噃。因為佢覺得你呢個都係經濟嘅。帝國主義同霸權主義嘅部分嘛，你嚟掠奪我的資源嘛，即係你以前老共相信嗰套嘢啊，即係左派嗰套嘢啊，大哥，左交嗰套嘢啊。 但係而家俄國佬咧都好罩忌大陸呢一個咁樣嘅武器啦，其實係，因為你見到最近其實佢都即係普京就唔會出聲嘅，但係普京咧就好叻嘅。佢又揾佢啲即係嗰啲即係副手啊，會講下嘢啊咁樣。譬如好似佢有個咩啦，佢最近佢揾佢擁佢個咩第一副總理啊，嗰條友叫做西羅安諾夫啊。咁條友佢又財長嚟嘅，佢就話即係佢就喺度話：喂，你黑山高鐵咧冇效益喎、係嘛？因為你黑山高鐵其實你即係你知啦，其實你如果你講一帶一路咧，喺俄國入邊都有項目噶嘛。咁但係佢嗰條高鐵都唔少嘢㗎，770公里㗎，佢環繞7个邦㗎，其實係。咁但係佢又喺度即係叫人潑冷水啦。咁同時間佢亦都喺度即係屌鳩你喎。喂，你又同我原來講呢一個咩啊？呢、這個中俄嗰個貿易協議，你要去美元化嘅，搞下，原來冇嗰件事㗎，原來係嚇，即係咁而家咧，佢就開始可能揾你呢個一帶一路啊嘅高鐵嚟開刀啦。即係你而家大陸最大嘅問題啦，你搞呢啲外宣又好啊，軟實力又好啊，出面殺幣殺得多啦，問題你圍唔到數，你周圍咧你都走數嘅，其實係 唔係咁？我寧願佢搞軟實力 嚇。 如果搞軟實力嘅，反而你真係可以有機會咧，同即係美國佬稱霸。即係你唔係淨係透過喺經濟或者喺軍事上嘅實力去壓服人哋。我哋透過我哋嘅文化、我哋嘅教育、我哋嘅政府嘅透明度，係咪？ 但係中國冇。 喂，其實你喂美國佬其實係近呢，即係經過越戰或者幾場即係中東嘅戰爭之後，其實佢大部分係靠軟實力嘅啫噃。佢 sell 緊佢嗰套價值啊嘛。人權啊，自由民主啊，法治啊，即你起碼你真係嗱，唔好話你唔愛香港，唔好話我哋唔愛香港啊，你真係要移民， 你会揀咩国家？你咪揀西方嘅国家咯。 系啦， 一系英美澳纽咯。 系啊，连梁振英都话翻去英 國。你唔去其他欧洲嘅国家，或者例如法国嗰啲，法国啲排名都好高嘅，原则嚟。点解唔去咧？就因为你唔识讲法文啫嘛，大佬。如果唔系，你都会揀啦。你欧洲嗰啲，例如瑞典嗰啲，你系讲法文噶，或者去西班牙嗰啲咩地方、嗯，你一定会系揀。即系英语世界，因为我哋都噏到两嘴嘛，两嘴啫，唔系好多嘴吓。咁咪代表人哋软实力强咯。我拣移民，我都会拣嗰啲地方，可以有得拣噶。喂，但系你唔会拣翻大陆噶嘛？ 嗯， 唔好话我哋喺政治上边，即系头脑化，亦嘅人觉得好担心我哋嘅人权或者自由嘅问题，而系我唔系 appreciate 你呢个地方。雖然你都是山水甲天下，有很多地方，即係 唔係香港很多退休官員翻咗上大陸嗰度住嘅咩？日日打歌符噶嘛，去碧桂園。 咁因為佢係權貴啊嘛，你唔係啊嘛，我唔係啊嘛。 咁香港地權貴就係個指標嚟噶啦，你冇計嘅。 不過我唔識嗰啲高官可以即係走後門。 不過你講翻即係而家呢個台灣兩岸啦，點收貨啦？即係其實嗱，雖然佢而家佢又開軍委啊，又喊打喊殺又剩啊，即係做下樣啊。咁嗱，因為其實而家。即系蔡英文佢喊完话之后， 我觉得好事、啊。简单一个结论就系咧，而家佢谷底反弹、啊，借四佬呢单嘢。 蔡英文啊嘛，你话 系啊，所以嗱，我觉得有时系点咧，形势恶劣咧，未必系差嘅事，最好你踏多几脚。你踏多几脚咧，我就博同情啊。 嗱，专业嘅， 如果唔系有四佬呢件事咧，我估我如果系台湾人，或者我评论呢个节目，我都觉得系算啦，蔡英文。你搞唔掂噶啦，不如換換佢啦咁樣。即係我哋都係會咁諗 嘅。專業嘅政治人咧，係唔會輕易放棄嘅。佢係永遠咧做好自己嘅準備，守候每一個機會。而蔡英文係做到呢樣嘢。 咁你不如學阿細良咁講咯，可能四佬都係蔡英文彈出嚟咯，但佢出嚟借呢個機會咯。 唔係，但係習近平， 跟住係蔡英文撳嘅咯，點解就係大佬？ 唔係，但係今期即係習近平嗰個玩法就係即係好，即係好似當年德皇喺個非洲政策，啲人個 comment 咁樣就係話，以為踢到紙堆，點知踢到石头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问题、啊。 不过佢唔理噶啦，我觉得你唔好以为咧，佢好似我哋咁样计算，佢纯粹系要解决自己嘅国内嘅问题，解决美国佬嘅问题，解决埋咧，因为四十周年，我要重新我 claim 呢个主权，我要强硬到底。佢从来冇 care 你究竟2020嘅时候，民进党。是不是輸到趴街？ 佢目的是咁，但問題就是話你點收貨嘛？因為其實你而家你大陸人咧， 冇得收貨， 唔係咁容易呃噶啦，已經係 冇得收貨。 因為你即係最近啊，即係已經有百人學者咧，已經即係出去佢有一篇嘢咧， 要求政治改革嘛。 係啊，因為政治改革嘛，好犀利啊，係啊，你好難去即係壓服啦。 所以 大陸嘅有識之士啦，已經 呢百人嘅聯署更加反映到習近平喺台灣嘅問題裏邊咧。把口 at least 強硬到底， 要舞弄呢個民族主義咯。 喂，休息一陣， 好 戲。